当得知小西做了流产，怒火万丈的建国爹冲到小西妈工作的医院登门问罪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